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係講啊，元朗遊會有錯啊！再講元朗遊， 又講、 okay ，又講元朗遊。咁講之前咧，其實咧都有其他係講嘅，唔、係拉布啊，或者係咩啦？即係酒店鐘啊， 係。 咁我哋成日咧都提開一間酒店鐘喺紅磡噶嘛，係咪先？咁而家呢間酒店鐘咧就變咗改地方啊，就而家就甚少，我唔好話甚少啊。應該直頭已經唔喺紅磡嗰度做添啦，我覺得。 唔係好清楚呢個。 你有去玩呀、 啊？我有。你知道都係去緊九龍附近酒店咯、 啊， 呢 係咯，去到一間叫九龍附近嘅酒店啊，咁啊，咁啊，自己意會啦。咁啊，即係多網友講咧，咁啊，我哋一要話聲俾你聽啦。咁其實除咗佢地方轉咗之外咧，其實某程度係加咗價嘅。 係。 咁而家以前就1000、1200啊，咁而家咧其實係三個價錢，我見到係1100、1200、1300嘅喎，咁即係有啲靚啲嗰啲咧，即係去到1300嘅 喎， 咁唔可以話靚唔靚先。其實呢一間酒店鐘咧，就而家越嚟越啲女啊，啲圖啊，越 P 咧就 越誇張， 越誇張。即係講一間 case 俾大家聽啊，我哋有位網友啊，唔知係新加坡嚟啊，定係美國嚟，定加拿大嚟，唔記得咗啦。咁走嚟搵我玩啦，咁早輪就打得幾嚴啦，咁佢本來想跟我呢度啲團嘅，咁因為打得嚴啦，咁冇參加，咁佢都一聽我講㗎嘛，咁去咗試咗啲酒店鐘啦。咁呢佢就話佢揀咗件女，咁就得㗎啦。 你講伊字頭嗰個美國嘅。 系咪？哎，我咁上下啦。總之，揀咗件女啦，揀咗件女，跟住上到去，個根本就唔係嗰幅相個人啊。即係我哋以前都講緊話，嗰條女頂多係 P 過啫， 都有六七成， 都六七成嘅。呢次直係唔係嗰個人，我係咪 P 得好咧？好P 得勁咗啊？你先唔覺啊？跟住佢話牛哥，嗱呢條嗱即刻俾個微信我睇啊，因為。你知你而家我好興㗎嘛，啲 抄牌 呀嘛，佢抄咗嗰條女嗰、那個微信啦，佢首先俾咗 A 準嗰幅相我睇，話係靚女呀、但係個個都一撚樣樣，唔知點解而家 P 撚到。 個個都韓國半永久、半永久㗎啦。 跟撚住就再俾呢幅佢，咦我睇係喎，都明顯係兩個人嚟㗎，唔撚實同樣喎、當然有啲可以補返佢嘅，咁間場呢嗰啲女呢唔太豬嘅。就算嗰件女唔係嗰件女啦、即係貨不對版啦、但嗰件女都係靚嘅，即係都 OK 啦，可以食用啦。咁因為早輪啦，我又因為某個原因嚟，嗰個原因就係因為阿碌嘅原因啦。咁我冇嘢㗎，其實我哋幫我傾咗下偈，跟住阿碌就話：咦，嚟咗件周迅喎、咁樣，我話：屌，係咩？即係你知我有時咧，我就唔係好睇， 特別對周迅情有獨 鍾。我就其實我唔係好睇嗰啲。啲咩女相啊？我唔係嗰啲攞嚟打飛機嗰啲人，所以我有需要咧，我先至，哎呀急到賴啊，滾地啊，咁我先去望一望嘅啫。 望一望， 啊，平時我望都唔肯會望啊！我知我哋抄咗微信嗰啲網友咧，係日日真係望噶嘛。屌你日日喺碌啊！呢啲女咁嗰啲女噶嘛。咁我係冇嘅。咁我唔知咁樣跟住傾下偈。咁阿碌就話：哎呀，你周迅啊！我屌你一講周迅彈起噶嘛，你知啊？咁我碌睇。我睇個幅相，咦，真係有少少似，而且佢比周迅仲多一樣嘢， 高， 有酒粒啊， 哦，有酒粒， 佢一個酒粒啊，幾大粒個酒粒啊，咁其實有酒粒就其實係難有啲㗎，啲人其實嗱碌你都有啦，係嘛，但係你好細粒啫，人哋佢大粒啲㗎，咁酒粒係天生唔係個個有嘅，都有啲人喺個屎忽 pat 咧兩邊咧就都有一粒㗎嘛，唔係個個有嘅，即係呢啲特別先有嘅酒粒啦、梨窩啦。或者屎忽窿啊嗰啲，唔係嗰屎忽窿啊嗰啲， 唔 知咩啦，嗰啲一粒落係零色，有啲人有，有啲人冇啊。咁其實特別中意呢啲怪，即係唔係怪嘅，特別啲啦。即係你知屌嚟屌去都係屌啲，屌又咁嘅樣，突然間啊有件有酒粒嘅， 我突然间佢啊，而家后插嗰件嗰条女有一粒咗落去喎，你揿住佢嚟屌都搵个人啫嘛。 咁照计佢趴喺度，趌高嘅屎忽就应该睇唔到个粒嘅。 唔系噶，缩地噶，一条腰一向后一咬咧，嗰两粒嘢就突显咗出嚟噶啦。即系你知， 如果佢趴喺度就尤其明显啦。 系啦，趴喺度就明显，有佢条腰啊，即系狗仔式咧，嗰条女条腰向上。 哦、 咬一咬咧吓、嗯，你知有时啦吓，狠狠地噶嘛，一狠狠地啪一声，嗰条女就会向上摇一摇噶嘛，有时摇一摇会见到嗰粒劈粒啦。呢、這个我唔知道，其实我唔知咩嚟噶。如果有网友指正到我讲下啦。 名称 啊，咁啊，但系呢件女又冇嘅，我啱啱屌呢件女。咁你话呢？我啱啱屌呢件疑似周迅啦，似周迅嘅得唔得咧？喂，我坦白讲，其实周迅都唔算系靓女嚟嘅。 嗯 但呢件女真系靓女嚟嘅。咁當然啦，佢 P 得係好撚誇張啦 ，P 撚到好撚好撚特尖啦，塊面成隻螳螂咁樣嚇，依啲人喺度螳螂咁啊，即係尖到咁撚樣啊，咁樣咁其他都係隻眼又係都比較大嘅，同埋佢酒粒就冇 P 過嘅，真係大嘅。咁我一見到真人，會真係冇咁尖嘅，成個人靚過周迅喎。咁你就知啦，咁啊上去。一見到喂唔使講啦，因為其實佢係除咗似之外，佢有幾分似啦，唔好話全部似啦。咁你話你個似唔似？佢係似嘅嚇。咁好似300號啊，唔係300號，唔記得咗啦。300係另外一個想屌嘅，但係已經走撚咗啊。 OK， 咁啊見到好威，真係其實幾興奮嘅。咁你知啦，一見到興奮嘅嘢，我就梗係瞪你啦，因為加咗神山虎啊嘛。咁啊。照計啦，其實佢呢個過程又唔使點講㗎啦，都係見到啦，啱唔啱啱，啲鄧你可以話啱㗎啦，咁跟住就沖涼啦，跟住佢小擔啦，喺張床度小擔啦，咁都係唔緊要，即係我都唔係注重擔呢樣嘢，可以大車嗰下個人，即係咩叫大車呢？即係可以大車輪啦，即係 嚟搭你啦， 係啦，即係咧呢間呢個 agent 咧，咁咧佢寫埋嗰啲服務咧。佢有講大車嘅，即係寫明大車你就可以錫佢啦。咁有啲可能寫人品包添啊，即係你可以玩，即係有啲你中意啦，中意啦。咁明佢寫明大車嘅，咁我梗係唔希望佢揸咁耐啦。咁掂下咪算咯，咁樣你知啦。即係我有啲陰影啊嘛，你知啦。明知一陣間要唔係你個陰影嚟噶，即係明知一陣間要車嘅。咁你仲擔咁耐拖咩？ 車完先擔囉，下次 唔同，即係你要諗個 moment， 擔撚完之後，咁你抱佢上嚟，跟住嘴佢，跟住係嘴㗎嘛，話聲你聽。你嘴撚完之後，你擔完我又想嘴喎，撲街啦！咁所以就唔好擔咁耐，擔小陣，真係擔小陣啊！有人擔一陣間。跟住咪大車做囉。咁見女身材又幾好㗎喎。即係起碼佢。 係呀嗰個 agent 啲女啲身材真係唔差。 而且 就算上頭冇你想象咗咁好身材一定唔會心 疼。唔差啦。 不過有啲可能有啲假㗎囉。 我就未試過假，你試過假咩？ 試過一兩個係假波囉。 因為我係冇阿碌去得咁密嘅。你又好似真係難滾過我好撚多，唔知道我發覺你真係即係個節目應該係你做嘅，唔撚係我做嘅嘛，即係紅即係酒店鐘啦，以後唔嗌紅磡酒店鐘㗎啦，因為其實已經搬咗去九龍附近嘅酒店。咁我叫酒店鐘啦，咁我呢間酒店鐘啦，咁呢間酒店鐘咁樣其實我幫襯過五次之，其實我唔知冇十次，我覺得阿碌你已經超過十次㗎喇， 超過 係咯，你真係密我好多啊，咁其實。我就冇一次係炸型嘅，只係有時還保單，有時就唔還保單，就冇講明嘅幾時還保單，幾時唔還保單嘅啫。你嗰啲咧？ 我啲好似一兩次還保單咯。 係咯，其實嗰度就 我就冇乜所謂嗰啲。 就係嗰度咧，就係個 A 總冇講話佢係咪還保單？ 依家好似都有啲有寫明嘅， 依家有寫明， 有寫明還保嘅就還保咯。 咁其實啊，我啊，除咗睇相咧。即係自從阿周迅走咗之後啦，咁我就多留意咗呢個 agent 嘅。咁有一次咧，我記得300嘅，其實300。咁我仲記得嘅，著咗粉紅色 Eddie 嘅背心嘅。咁嗰幅相就係，即係幾撚想襯啊！屌你嗰日最撚衰就我同你有一日去咗環工玩完之後，第二日哎呀廢咗事襯啊，已經啱啱襯完，襯撚完見女啊嘛。 咁就先至冇齊啦。還工嗰集啊，下個再下個禮拜講有理由嘅。啊，係幾時講啊？總之會講啦。咁啊錯過咗。其實某程度嗰間場咧，我都有幾件女係錯過，因為我覺得係當然啦，周迅一講我就冇得錯過啦。 嗯。 啊，咁啊幾即係啱啱診完零零後，我都會診呢件女啦。其他女嗰啲咧，真係有時見到，哎呀，又錯失咗。而且佢好似仲依輪仲有啲日本籍嘅女添。 佢話我覺得係應該係識日文嗰隻囉，唔係日本嗰隻。 係咁上下啦，總之佢寫嚟明嗰啲咩日系呀咁樣啦。 中日混血咁。 中係咁上下咁嘢啦。咁佢 我覺得佢係應該係學過日文啫，應該邊有日文。 總之就可以，我有其實我 啊，唔係，我記得佢有一個係鄭連，佢自己 show 咗一本日本籍嘅 passport 出嚟囉。 嗯，有啲咁樣啦。咁啊價錢好貴，可能貴少少啦。所以而家已經唔係一千至千二啦，而家係千一至千三啦。我未見過佢飆過千四嘅。啊，咁而家咁個價錢，當然啦，你話過之後會唔會加價？咁我唔知啦。但係咧就總之你 好似見過過千。好似見過千四五嘅都有，但係就真係好少 啦。好少啦。 佢係嗰啲係模特兒兼職囉。 我冇你睇得咁密啦，即係我見真都係最貴嗰千三。咁都要，因為我介紹過我就有要話得俾你聽，而家價錢加咗。同埋呢酒店轉咗去呢、這個九龍附近嘅酒店啦。咁網友自己安排啦，都係同個 agent 自己傾啦咁樣。 係 囉。咁呢個就少少地叫我份報告講完啦。 啊，想問返一樣嘢。阿伊先生呢，佢咪即係發覺貨不對版兩個嘅。咁我想問第一個呢係咪好外星人嘅呢？都 唔係，佢邊度好撚白囉，嗰件女都唔係唔即係其實你覺唔覺得而家嗰個 agent 係邊個嗰條女，次次嗰條女係一模一樣 嘅 啫。 係 啦係啦。Kitty 一模一樣嘅，即係300，即係你唔好計佢嗰啲有啲相唔同啊。佢有喺床上面啲相呢，或者喺酒店影嗰啲相呢，係邊撚到300又係咁樣，299個樣係一模一撚樣啊。 咁嗰啲多數都係整過下啦，微整啦佢哋。 總之話唔係微整，佢好撚誇張。即係你有時要睇佢嗰啲生活照呢，都佢都會執下啦，生活照都可能 P 到條嗰、那個 下巴 尖少少啦，佢會有。 唔係點解會咁問呢？因為阿伊先生呢，我記得幾年前呢，即係佢成日，即係我哋啲網友，我哋啲網友貼啲女相咧，佢就笑鳩人哋中意啲外星人咯，跟住又貼個 E.T.， 跟住又貼個羅斯威爾嗰個外星人個樣出嚟噶嘛，佢好中意笑鳩人。 係人都中意尖面啲嘅，坦白講。 咁我所以我就係想問下佢第一個睇啱嘅係咪都係尖面咧？ 都尖啊，佢都尖。去到就唔係嗰個人咧，更加唔使講啦。即係你要打折頭啦，甚至會覺得嗰個幅相唔係佢，但係就你話佢質素差唔差呢？其實唔差嘅， 係 咁幫唔幫襯就你 即係十次我中伏都係一兩次嘅啫。 我某程度叫未中嗰啲， 係啦， 我最中嗰啲 嘛，你少 我最中嗰啲就係環保大袋吹嘅啫。咁其實吹唔吹我要求都唔大㗎嘛，所以某程度我未服過㗎。咁我仲有一次有著數添啦，嗰條女返嚟我屌佢仲平啲添啦，跟住冇啦想介紹俾阿碌你平平地都冇啦，所以一可能佢知道自己收得平咗，我撚鳩 即係 以後唔撚搵，因為如果收貴咗一定有客㗎嘛，而家佢一定有客㗎嘛，佢樣唔上得唔差，咁二來可能有總之佢我都見唔到喺朋友圈發嘢啦，咁我哋都唔會嗨佢㗎嘛，一嗨佢咪真係即係 佢浪起嚟賣囉。 係囉，無謂㗎嘛，咪先。咁總之我而家我同阿碌夾，如果阿碌想搞我搞個女，或者我想搞阿碌搞個女呢，晨早呢頭講完轉頭就搞啦。即刻抄牌即刻要搞啦，咁呢都幾難食個好嘢呢，想介紹俾人都難。我幾件都係啦，澳門嗰件都係啦。澳門嗰件佢喺咪澳門做，有偶爾都喺澳門做緊嘅。但係你話而家可唔可以喺返深圳羅湖區見到佢冇啊？又好似拉咗我。咁你好多女係咁啊，想介紹俾阿碌玩下，即係好嘢呢，咁佢介紹俾你玩㗎嘛。即係蒙古烏咩你鍾意玩可以玩㗎。但我覺得唔係好啱嚟㗎嘛。咁佢就未拉我嘅。咁我諗遲早㗎啦，因為你諗下啲女啦。一耐咗你唔揾佢，佢就自自然然咁你又唔係我朋友， 你有我客人，我就留低你啫，你唔系客人。 嗯。 啊，唔系你唔揾我就唔系客人啦，我更加唔系朋友。咁我无谓要你，无谓留你个微信喎，所以自然俾人拉黑噶。咁、 嗯、 所以就有啲女又揾唔翻，我预计有啲女都揾唔翻嘅。咁、okay. 咁算啦。咁啊，讲翻嚟啊。 嗯。 即系有一日啦，我哋讲有一日啦，咁样我啊同阿碌你啊上咗去元朗玩啦，系嘛。 嗯。 啊，咁啊。嗱，我首先講一樣嘢先。咁我同阿碌就上咗元朗嗰，即係我哋喺上次嗰集講嗰間場啦。 嗯。 咁我睇唔啱。 嗯。 咁我去到又係咁樣啦。開頭我哋就唔係嘅，開頭我哋就喺上水諗住咧揼個斜腳嘅。 係、啊。 你講下，不如你講下嗰個斜腳嗰個恐怖性。 斜腳恐怖性，啊、哇！我不嬲咧，都話我即係唔介意啲女 中啦， 中啲嘅，因為我其實真係唔太中意啲太亂口。咁但係上水嗰個恐怖性咧，係三十起碼三十幾咯，大佬，我嘅中嘅定義係28、29已經係好問噶咯。 即係咁嘅，我坦白講，因為嗰日咧我哋幾攰下嘅，咁我諗住同阿碌咧。就啊，不如直揼個斜腳啦。咁經朋友介紹啊嘛，去咗一間喺上水都幾近火車站啊。嚇咁嘅一間斜腳。咁行上樓嘅時候，一開門見到，我屌你老母人嚟㗎！係 咯，我以為 keeper 嚟，知唔知？如果唔係有三個喺度，呢一個 三個 keeper 你真係我覺得三個都係 keeper。哇！唔撚係你咪講少啊？呢啲啲做女都冇資格啦！屌你老味，真係點可以？你真係唔可以。你冇資格揸我條蕉喎，真唔好意思，你真完全冇資格，即係最仆街嗰條女話玩陣先啦，我話肯你老母咪走啦，仆街，仲唔一隻走咩？咁啊，明拎立白立耐啦，咁嗰間斜腳場咧，我就以後俾你試啦，我唔想再有翻嗰個陰影喺度啊，嗰、那個就非常之唔好嘅回憶。咁啊，當然啦，好撚攰咁樣，唉，又冇得玩，咁啊，碌你又有時間。咁我哋又上咗去，又去元朗啦。 嗯。 啊，咁去咗元朗，咁其實我哋唔識路噶嘛，其實。嗯。我哋去得一間嘅啫嘛。 嗯。 啊，咁我去咗又係上次嗰間，我哋叫碧雲啦。 嗯。 啊，鄧碧雲啊 ，OK 啊，去咗碧雲啦。啊，咁啊去咗碧雲，咁我上到去，一開門啦，見到哇，又係件女都係著住。 現實頑肥啦。 現實頑肥啦，個個女都係著住件。睡衣啦，咁啊，戴住個疤嘅，咁啊喺招呼你啦。咁，但我都揀唔到。嗱，就坦白講啊，入面啲女有靚有唔靚，有後生有高有瘦有平，有豐滿，乜嘢類型都有。嗰度一排有成700-700件女啦， 有 係有700件女，係乜嘢類型女都有嘅。其實某程度你唔係揀唔到嘅，你唔會揀唔到啊。即係我都其實某程度揀到嘅，但我去到嗰個感覺。我就唔肯得啦， 即係硬件嘅問題。 係啦，即係嗱，小弟唔係一個有錢嘅人 ，OK 嚇，但係我其實我知道我自己咧，我基本上我係玩唔到呢一類型嘅個場啊。嗱，我因為我玩過一次，我要認住，喂，大佬板間房，你沖涼都唔過癮啦，啊，沖涼你要行出去出邊，啊，沖完涼攞翻條毛巾入翻房。咁屌你出面又有女又有仔其實我都唔撚介意但我覺得咁樣係咁行一轉好撚折騰啊咁樣博嘢嗰度又係佢張床又細撚張咁哎呀你知啦板間嘅喂我因為我第一次呢去揀其實而家揀做嗰次呢我係都聽到隔離喺度嗌嘅平時你話如果我帶件女去維記，隔離有件女嗌，隔離方又嗌，女人我都唔肯同喎，佢增加我種即係鄧尿喎，但係唔撚係喎，呢一次唔撚係喎，呢一次，我諗住去到撚到，你又嗌我又嗌，咁屌你玩開嗰度，哎呀好啦，哎呀好啦，唔識講，總之好撚唔舒服，因為上次我經驗，上次嗰件女我唔係唔得㗎，件女非常之好㗎 ，OK 啊，都算 OK 啦，因為嗰個價錢550蚊，咁呢一次去到，首先我其實可以翻出翻我上次見女啦，佢喺度，同埋我見到有啲靚妹啊，後生啲噶，有啲身材幾好啊咁樣嘅， 開門靚妹咪得咯， 係咯，但係最後因為我認住嗰種感覺非常之唔好，咁最後我就冇 冇搞啦。咁阿碌你就因為你就見到有件女，其實 OK 嘅，其實 OK 嘅。咁因為你喺度等緊我揀嘅時候，你係坐咗喺度啦。咁你係玩緊跳一跳啦。咁嗰件女咧就因為有客噶啦，有客噶啦嗰件女。但個客咧就去咗沖涼。咁個女就見到你玩。你玩跳一跳啦，系嘛？咁跟住就佢跟住喺度溜你，哎呀，佢哋讲乜嘢啊？你知啦，点溜你啊？嗰条女 冇，你又玩啊？你又玩呢个咁咯？ 吓，咁你啊？ 咁我咪问佢啊，系啊，你玩几多分啊？咁 系咯。 跟住佢咪话百几分咯，佢话哦，咁我咪话哇咁犀利啊，百几分，我玩七百几。 系啊，你玩跳一跳玩得好叻噶嘛？而家要玩你玩紧度啊，咁你有个交流啦，咁样。但系咁你有交流，你觉得？咦，特別有，即係有個交流，有個情趣喺度啊！即係等於我哋去斜 K 咁，都有個交流先至有得玩噶嘛。咁我揀唔到啦，因為我坐咗喺度啦。唉，算啦，我就算啦。咁你都冇得揀啦，因為你佢嗰條女同你交流咗啊嘛。同你交流咗，你梗係想屌佢啦。但係奈何 佢又上緊鐘啦。 佢係上緊鐘啦。咁啊冇辦法，我幫我兩個就落翻去啦。咁樣我就白白飲咗半杯神，飲咗一杯神山苦。哇，仆街嗰日嗰個感覺非常之唔好。夜晚返屋企面紅耳熱心跳。因為未發出去㗎嘛。咁我就知道。 搞掂囉。 但未搞掂。咁我就知道唔可以打飛機㗎自己。即係你真係連飛機飲神山苦你要靠自己手打飛機。你打成粒鐘㗎喎，真係打成粒鐘。咁你即係你條章唔損你隻手都攰啦。咁我咪一路喺度忍，要過撚曬所有嘅效力。哇！真係嗰晚真係失撚苦， 先至瞓得著。 根本嗰晚瞓唔著。心跳啊嘛，因為佢擴張咗你血管咧，你啲血泵喺心臟裏面係咁跳咯。咁你一定面紅耳熱啦。眼眉絲佢血管又爆裂啦。哇！啲血飆曬出嚟噶嘛，屌你好撚撲街噶嘛。即係唔好，即係需要講啲網友飲神山苦嘅話。真係有嘢教你先你先好飲啦你唔好諗飲完屎試唔好試都唔撚使試㗎啦你信我就信我你唔撚信我就唔係諗咪諗埋啦唉話聲俾你聽啊一飲完就即係搏嘢唔使講㗎啦如果你真係廢好似我咁一摸搏嘩嗰人即係嗰晚係好撚哎呀唔撚識講咗我撚就人唔好辛苦嘅好似好唔慣啦因為心跳你瞓唔到啊因為平時飲完神山苦呢出完嘢呢好撚好瞓㗎佢助眠嘅但嗰晚完全瞓唔到。咁 合埋眼就聽到自己嘅心噗噗。 嘣嘣真係嘣嘣聲喺條。嘩我其實有一種好撚想開到 AV, 即係我平時單到唔少㗎嘛。開到 AV, 真係諗住打啦但我知真係哎呀唔打得嘅一打真打成粒鐘了你啦真係即係手真係攰呀真係為咗打夠損咗點算呢下次唔使屌喺係咪先。咁我過咗一晚好撚慘㗎啦。咁你都慘啦。但你唔怕喎你屋企有你返屋企有老婆㗎嘛。但你都唔怕。咁聽講你呢唔係聽講我就知啦你第二日就去咗元朗就 check 返呢件女噃。咁可以可唔可以俾個報告你呀 其實後咪係囉跟住後咪我同另外一個朋友又上返去啦。咁一開門就撞到佢啦。咁已經自動波啦即刻同佢講哎係你啦。 OK。咁講下佢啲身材價差啦 其實之前都見到㗎啦咁佢因為佢穿嗰啲 lace 嘅 see-through 嗰啲㗎嘛咁都見到佢真係應該冇 F 都有 E 㗎喇。 OK, 大嘅。 大嘅真係大嘅。 OK。 不過就入到房咁都見到其實都有小肥嘅。即係腰有少少。 我立過下佢嘅都幾高下㗎嘛。 係呀好高。 都算高㗎喎。 好高應該有165起碼。 咁講下啲過程啦嗱都嗱佢啲我有啲我知嘅雖然我唔係我知啊沖完涼咁你出返嚟啦佢啲擔唔擔先點擔法先 我呢個冇擔喎。 冇擔㗎 冇擔喎冇叫佢擔喎。 咁即係唔 係唔係我有冇擔呢好似。 擔嘅。 有擔但係冇環保囉。 冇環保嘅。即係大袋擔嘅。啊間場我都覺得大袋擔因為嗰次我都大袋 擔。間場應該全部都大袋㗎喇。 咁 全部都唔環保。 咁診完啦。好冇診因為你早去佢可能睇個客嚟㗎嘛第一個客呢可能夠反應㗎嘛。 問題就在於好似你正話咁講啦板間房。有少少尷尬因為隔離嗌到好大聲。 OK。 咁變咗即係囉即係 即係我哋兩個就變咗反而有少少尷尬囉。 係囉，我就最緊真呢樣嘢囉。 不過其實 唔係個環境都唔係好我覺得。 係個環境係差嘅、啊。即係如果你真係好介意硬件嘅就真係唔建議你去呢啲。 即係如果550元你話貴嘅真係唔係貴㗎。 性價比就好高㗎、啊。哇，如果嗰件女喺神獸嘅話真係嗌2000一定得。 2000一定得。 一定得。因為佢個高度又得佢素顏係我睇70左右啦，但如果化埋妝呢有80幾 㗎。OK, 哇真係。所以 佢即係又坐衣望 F 呢，你真係去到神獸開2000一定得。 年幾呢大概 年幾啊，我估佢係23㗎咗。 係囉，喂大佬真係。嗱嗰陣咁呢個叫正嘅女、但反而我又真係搞唔到，因為我係覺得個硬件我真 係。如果你 個好唔舒服 到你嘅話就真係你根本你都冇嗰個心情。 啊、我 冇 mood 完全。 所以我焗要呢俾個 double。千一啊，去个酒店玩一玩，甚至有时如果夸张啲，俾1300，咁其实我都会嘅。反而原来去呢550元，俾埋 tips 即系600啦吓。咁、我反而我唔得，我真系唔得，即系所以我唔会再有呢啲咁嘅报告俾你哋噶。咁而家下次再有报告呢个元朗嘅报告咧，就一定系来斋碌噶啦。咁当然啦，如果你网友想问我。詳情嘅，咁我咪俾個微信你哋囉，咁你哋自己去睇女啦，去揀啦，佢每日都係更新嘅、 基本上 日日都有出嘅，咁你睇下啲女。 而家佢哋好即係點樣講啊，因為你如果朋友圈呢，你可能碌到可能成十幾日前咁，跟住睇到一句嘩呢、這個得喎，咁依家唔使㗎啦，依家佢淨封咗得返3日睇。 得3日。 係啦，咁包保唔會你睇中嗰件冇啦，即係好少機會囉。 咁其實因為嗰啲女通常都 7日 先嚟㗎嘛， 好多都唔係住，好多唔係陀地、 甚至乎我哋有時候 其實依家我睇我啱啱講呢件啦，都應該走咗啦，肯定。 O K. 咁同埋之前去見過嗰啲都應該走得七七八八。 哦，唔係喎，我嗰件 除咗第一次嗰件陀地咯，應該 係咯，我第一次嗰件都仲喺度 嘅。係咯，即係有啲係攞住單程證嘅。 係，應該可能係啲不妥啦，有啲不妥啦。 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後生少少嘅，都應該係七日先嚟㗎啦。 啊，咁其實呢啲咧，我就可以有另外啲玩法嘅，咁啊。搞完啦，抄個微信咯，實有噶啦， 系咯， 咁咪睇下， 好似系咯呢個助醫望 app 嘅喺東莞長安嘅， 啊，咁你咪留下喺係噶， 可以留下佢過嚟， 翻去砌啊，或者去長安砌咯，咁啊或者睇下過夜幾錢咯，因為佢到時價錢唔同噶啦嘛， 唔係你留佢過深圳玩咯， 啊咁啊到時呢啲自己玩啦，咁所以某程度咧，咁啊其實我唔會唔建議網友去嘅，其實因為性價比真係 高，非常 高嘅。但係只係如果 都有驚喜囉，同埋最緊要佢嚟一上去有七八個俾你揀、 啊、 即係基本上你好難揀唔到㗎啦。 即係現手話皮有豬嘅，有扒嘅、 啊、 有扒嘅，亦都有靚嘅，有後生嘅、有年紀大少少嘅。咁其實就你只要唔要求唔好高嘅，其實一定冇問題嘅。咁、我亦都唔會叫我網友唔好去嘅，因為即係佢真係平靚正。但係只係唔好係平靚啦，正就唔好正，因為我自己唔好鍾意。咁啊， 你覺得唔正係因為硬件， 因為係個硬件唔得啫。如果軟件係冇問題嘅，即係如果任何我見睇中一兩件女喺紅磡酒店中嗰啲啦，喺酒店中嗰啲咧，1100、1200，我願俾噶。但係如果喺嗰度搞五嚿，550，咁啊可以，即係唔係可以，根本就可以試嘅，直頭可以去玩下嘅。係 啊， 咁啊，咁封建有人啦，當然有啲好似我咁嘅。真係好唔得嘅，咁啊冇辦法啦，如果得嘅話，你哋其實某程度即係幾人抵玩啦，又喺香港區博兩完兩筆咪搭車返去囉，係咪先，咁都全部有閒錢，而且香港搞安全好多， 係起碼你唔使提心吊膽， 係囉 ,ok, 咁啊都係啦，咁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今日應該係差唔多年尾囉，咁我預告一下先，下個禮拜呢就我邀請咗大的上嚟做節目，咁就講佢搞長沙，去到長沙 幾日遊 幾日遊咁樣啊，咁啊大家聽住先啦，咁啊聽完之後呢網友俾覺得好玩嘅同我講啊，我有啲嘢同你安排嘅啊，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咁啊記得聽下個禮拜嘅大的嘅搞長沙 ,ok, 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